应该考虑让有儿童心理学、儿童心理治疗资格的人士处理。对于法改会建议订立没有保护罪，梁美芬建议应该要包含需要被长期照顾的人士，例如弱智人士和长者等。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进行视像交流。王毅认为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仍未摆脱上届政府的阴影，仍未找到和中国打交道的正确路径，希望美国客观认识和理性对待中国的发展。中国从不谋求世界霸权，中美一方的成功并不意味另一方必须失败，强调中国无意和美国竞争，对抗的结局必定是双输，合作才是应当坚持的正道。处理中美关系的正确思路应该是加强对话，深化合作，缩小分歧，避免对抗。他形容民主不是可口可乐，美国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王毅希望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国家的核心利益，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不可能妥协退让，警告打台湾牌十分危险，是玩火。在涉疆事宜方面，不是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反分裂、反极端主义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十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啦多车啲，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系挤塞噶，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咧，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葵涌道呈祥道观塘、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同埋大埔林村加道里来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93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包括 《寂静的鼓手》李兹·阿迈德、 《蓝调天后》查特·域克·保斯曼、 《爸爸可否不要老》安东尼·霍建士、 《曼克》加里·奥文、 《浓情家园》史蒂芬·渊。 香港时间4月26日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佢系钟慧华老师， 学校嗰个办学理念咧，都系同而家二十一世纪提倡嘅教育理念咧系一致嘅，都系在乎佢哋嘅全人发展啦。咁所以咧，我哋学校唔单止系希望同学读好书或者运动方面咧有所追求，其实我哋都好着重同学仔嘅品质嘅。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仲有创造天团嘅晓贤，带大家去到拔萃南书院。 女女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女女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女女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图安，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图安，你现在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安哥同学会。我今日呢位朋友呢，我哋真係几多年冇见面呢，咁唔好讲佢啲日子咯，咁其实都真係几耐下嘅。而佢一直喺我心目中呢，佢係一个风度翩翩，做嘢好稳阵，同埋呢我同佢合作嘅时候呢，我已经当佢一个点讲啊，一个前辈啊，佢呢而且好靓仔嘅。在圈里面是零绯闻的。Got on board a westbound 747 Didn't think before deciding what to do All that talk of opportunities TV breaks and movies rang true早晨啊，骆应军先生。 早晨早晨， Jackie, 我叫你 Jackie 哥，因为 Jackie 好啦 ，Jackie 算啦 ，Jackie 得噶啦。 各位听众好，早晨早晨， 早晨， 我系骆应军， 系真系好耐冇见面咗， 好耐好耐啦。 系啊，等我望下你先。岁月有少少改变啦，但系你成个人个气质啊，完全冇变到，就系我正话开场白一样。我嗰时我识你咧，我觉得。即係你好有風度啦，做嘢好穩陣啦，同埋你好有準備嘅，即係唔理係埋位也好啦，或者大家係即係傾偈嘅時候，你真係頭頭是道 喎。我估唔到你咁觀察入微喎，因為其實咧係我極少數嘅，即係同我認識咗好耐嘅朋友，先知道我係超級穩陣啊，同埋咧我可以話俾你聽，我係可以計算到咧。我今日知道我未来两年会系做紧啲咩嘢？ 系咪噶？ 我系因为嗱，同埋我有一次就系有一个同行，大家一齐开工喺内地，咁其实都唔怕讲佢名出嚟，嗰个系黄一山。 O K， 咁系嗰个戏系佢监制嘅。 嗯， 佢就好客气啦，请咗我哋呢班香港演员去做嘢啦。其实佢可以唔叫我哋噶，佢可以叫内地嗰啲演员噶。 嗯， 咁佢仲要客气到咧。我哋住酒店嗰啲咧，佢都好关心，即系睇下间房得唔得啊乜咁啊。咁佢嚟到我间房咧，佢见到我喺度喺行李箱度攞啲嘢出嚟，佢见到我本日记，佢吓一跳。 系啊， 佢谂唔到我系写日记嘅人啊。咁我话俾佢听，我呢个习惯已经几十年啦。咁因为我即系睇呢啲细嘅地方，即系见微知著就知道，即系我个人咧系样嘢都要讲有准备嘅。 系嘅， 就算好简单嘅嘢咧， 我都要要觉得我都要諗一諗点样可以好啲，甚至乎出门我譬如我听日要去边度啦，咁我会行一条咩路线呢，我自己揸车，咁我都要呢样嘢都諗埋㗎，呢个就天生嘅，我諗呢样嘢就有啲人就会觉得即係使唔使咁麻烦啊咁样。咁但系呢个就真系性格啊，冇得讲啦。但系外表就睇唔出嘅。 嗯，嗱，你外表咧， 所以我谂唔到你观察得咁入味咯。 嗱、啊，我又讲点解我会记得呢件事啦？因为讲翻几十年前咧，所以咧童年系有回忆噶、你同我都有，我哋就讲过你童年回忆。但系我当其时我嘅青春期同你交往咧，就系、是、你喺餐厅咧，有一次咧就唔知道一班朋友啦，咁就饮奶茶啦。我系好迟嚟嘅，你哋已经坐低嘅，我差唔多入嚟咧，你就好大声，即系好大声问我 ，Jackie 啊，我哋叫咗嘢食啊，你要啲咩，我帮你叫啊。喺嗰个 moment， 我系觉得咧，哇，你哋系大明星、哦，你哋系大演员、哦，我只系啱啱加入个圈子冇几耐，但系你系懂得即系照顾我哋嘅后辈、 千祈唔好咁讲，而系嗰阵时咧，我讲翻你俾我嘅印象啊。 系。 因为嗰阵时喺大台咧， 系大台咧， 嗰啲监制啊，或者咩都好咧，即系其实都冇乜价值嘅。其实个个都系，因为个个都系科班出身啊。 冇错， 个个唔系一入去做监制噶嘛，可能由 P.A. 做起，即系话由辅导做起。咁你嗰阵时你系监制啊，但系咧你嗰阵时咧，你俾我哋感觉咧，呢条友做唔做得长噶？官仔骨，因为。其他人就豪迈啲嘅，但 系 你咧就特别咧， 系 企你啲执得好正翻工啊咁样，咁执得正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噶，但系喺电视台咧，因为有阵时你会落厂睇啊， 砌道具我乜都做噶， 系啊，即系你要做嗰啲嘢啊嘛，咁你去到道具房，你如果着得太企理咧，你会整污糟噶嘛，咁但系咧 ，Jackie 嗰阵时俾我感觉就系、是、我见亲佢咧。佢都係好企理、好光鮮嘅一面，咁但係呢個係好嘅，呢個係其實除咗對自己即係俾人哋睇落去舒服之外咧，其實對嗰間公司嘅形象都，因為個僱員係咁企理嘅，咁 間 嗰間公司其實都開心啊，係咪先？唔通好想自己啲僱員嚟 fan 咩？係 啦，冇錯。 所以你嗰陣時係好企理，俾我印象就係、是、哇，非常之企理，咁我哋就覺得好。英文讲好 appreciate 系啦， 好好 嗱，咁啊，就估唔到，唔好俾我外表呃到，等于你一样啦，你要相处咗先就知啦。咁我一做就喺旧公司就十几二十年啦，咁亦都断断续续啦，喺翻呢个广播界啦，呢个传媒圈度做，因为我喜欢呢份工作，即系等于你做一个演员，你入咗行大大话话有成46年啦，系咪大概？ 其实唔系，其实系应该讲47年啦。因为我系1973年嗰阵时咧，我就投考嗰个邵氏训练班。咁咧嗰阵时，即系总之仲要签埋约添噶啦。签咗3年演员合约。咁但系因为收尾唔够 show 啊，即系唔够嘢做。佢又唔系叫做计 show 嘅，佢同电视台唔同嘅。佢系即系总之你开工嘅日数少。咁佢可能佢又覺得無謂嘥大家嘅時間啦，咁樣咁變咗就提前解約。咁呢個故事其實本來咧當時嚟講，因為我簽約嗰陣時都未夠21歲， 係咪要爸爸做？ 咁當時咧就以為咧你未夠21歲咧，佢唔可以話解你約就解噶嘛。咁原來後屘至知道唔係嘅，原來當時嘅法例咧因為後屘有啲咁嘅案例啊，喺呢個行業有呢啲咁嘅案例。我睇翻報紙嗰啲解釋咧，我先至知道原來當時資方係雖然你未夠21歲簽約，佢係真係有嗰個法律理據咧，可以提前同你解約嘅。 Okay. 不過即係話而家已經隔咗咁多年啦，咁當時解咗約之後，我就自己同自己講啦，我試多一次啦，因為嗰個喺邵氏公司基本上係冇乜得到咩機會啊嘛，咁啊所以再轉頭考。无线嘅训练班咯，咁无线训练班我就考75年嘅第五期咯。咁换句话讲，如果当时我考唔到无线嘅咧，咁我就应该就唔会喺呢行发展噶啦。我应该即系现实上佢需要都要转行噶啦。咁所以如果严格嚟讲， 我就是1973年开始就已经入行了。 就 是47 了。47年了，没错了。你这个解说呢也都是话了给大家听呢，你是一个很着重细节和很有程序的人。你就算讲回40几年前的事情，你都很有层次的。这个是不是跟你小的那个童年成长有关系，跟家父有关系呢？ 跟我爸爸很有关系，因为我爸爸呢，他就是八十几年前的大学生，他在广州大的，但他十几岁就去上海读书，就在上海读大学，跟着呢就他是读法律的，但是后来落到来香港呢，那些学位都不承认的啦，是不是？他但就都算好彩了，他就在一间慈善团体搞那些学校呢，那些小学，他就做校长，那他由细至大，我哋就睇佢系点样咧？佢基本上佢就系一个时钟嚟噶啦。佢、 okay. 几点钟出门口？几点钟翻到学校？放工之后佢几点钟翻屋企？跟住翻咗屋企之后咧，我哋譬如几点钟食饭，跟住佢几点钟瞓觉，佢就系好有规律啦。 好 regular 嘅，咁有规律 就变咗呢样嘢就即系潜移默化，就令到我咧，我有阵时我啲朋友都觉得我死板噶。就即系举例，譬如话。即系唔系讲而家疫情时期啊？譬如突然间有朋友话，听日某个钟数见下面好唔好啊？唔得、啊，我嗰个钟数唔方便。吓、啊，你都冇嘢做，你点会唔方便啊？唔系，我编咗我自己嗰段时间、哦，我屋企我有啲咩嘢啊嘛？ 冇错。 咁、啊、你可唔可以就我，即系就系我反提出、某一个钟数，嗰、那个钟数我就真系冇乜嘢嘅，就可以见面啦。咁啊，咁人哋就会觉得，即系熟我嘅人就会觉得，啊，你都系改唔到嘅。好听就是好規律，唔好听就是好死板， 是 非常之死板。 是当我哋做人咧，我哋有一个規律咗先，即系有一个規律，我哋跟翻住去做。而喺有啲空间你可以微调咧，咁咪快乐咯。但系如果完全冇規律咧，就差好远啦。嗱，四百影响你啦，佢系一个好叻嘅一个知识分子啦，又系做校长啦。而影坛有位前辈咧，叫乐公先生，就我真系细细个吓，好多时睇粤语唱片咧，都睇到我亲切啲叫啦，乐公叔啦吓，佢嘅演出咧，佢真系做得好好。例如佢同当其时嘅白燕又好，张国荣也好，即系你讲得出当其时喺嗰个粤语片嗰啲演员咧，佢有份嘅演出咧。佢都係做慈父啊，做一個好有智者、好有愛心嘅。佢個演出有冇影響到你呢？ 佢係我親阿叔啦，佢係我爸爸嘅細佬。我爸爸有六兄弟，我爸爸係最大嘅。咁樂公就係我二叔啦。佢係老二。咁佢咧就因為我哋細個嗰陣時，佢已經後來即係根據翻啲資料咧，佢就落到嚟香港咧。我唔知佢先，因为我爸爸先啦，即系落咗嚟香港，佢就唔系即刻就入到影圈嘅，佢、系教书嘅。但系咧，我出世之后咧、我谂佢应该即系听佢以前自己都讲过，佢、应该系我三四岁嘅时候咧，佢就入行啦、即系佢入行嗰时候已经唔后生噶啦，佢、入行嗰阵时候可能都四十零噶，所以佢一入去咧，一入行都做啲中年嘅角色噶啦，探长啊咩嗰啲，咁、就我估佢。佢係有一，即係啲人中意用佢嘅，因為佢係誇張到咧嗰陣時咧，因為我嫲都同我爸爸住啊嘛，咁佢有陣時我叔都會得閒咧就會翻嚟探下，即係睇下自己嘅媽媽，又見下啲哥啊，我哋啲侄啊咁啊，聽佢嗰陣時甚啲咁講咧，佢係誇張到咧，佢基本上佢教書嗰度咧。 好多时候 一个月都翻唔到一日嘅、即系嗰个年代各方面都唔同啊。嗰、那个年代系容许嘅，佢、有一个御用嘅帮佢代课嘅人。 哦， 咁我谂佢又唔系话嗰种，我唔自在啦，我搵人代咗，我即系拍戏算。我谂佢唔系嘅，我谂佢真系咁忙嘅、因为系好夸张嘅。如果你睇翻维基百科或者咩咧，佢嗰啲一年咧。喺粵語片最黃金時期咧，佢哋講緊一年係拍幾十套嘅， 好緊要㗎。 佢拍一年咧，多過我喺影圈拍咗幾十年㗎啦。 係㗎， 即係雖然嗰陣時梗係啦，嗰陣時又有好多係七日先啦， 但係都要時間去做。 同埋我哋仲要講一樣嘢就話，就算嗰陣時好大量製作，粵語片可能一 年有或者一千套，譬如我實際冇我冇呢個數據，嗯、我唔知道粵語片最黃金時期、嗯、加埋嗰啲粵劇形式，即係唱歌唱嗰啲，一年有幾多套？但係就算有咁多套，如果你唔受歡迎嘅， 係 唔關你事噶嘛？ 嗯、 即係佢可以一年拍咁多套咧，即係講緊幾十套啊，咁、嗯、樣咁驚人嘅數量咧，佢一定有啲。 佢一定有佢 有啲個人之處啦，係咪先？ 一定有佢個人之處同埋佢魅力，同埋佢個專業啊。 或者亦都係話佢可能佢同朋友嘅同人哋嘅交往又係好叻嘅。 嗯 因為真係唔容易嘅、 嗯。 個圈咁旺啫，但如果唔係個個人都 點解要揾你咧？即係成日都話， 係啊， 即係好似正話你一樣講啦，好似阿黃一山兄，即係佢可以揾其他演員，即係所有嘅演員咧，好多時候佢自己靜落嚟諗一諗。点解人哋 咁佢就会嗰阵时我好细啫，咁佢有阵时咧佢，都有阵时都会讲下，佢又曾经讲过话，佢系舍得自装嘅，买衫，佢、 哦、 话甚至乎有啲国语片嗰啲性格演员咧，都问佢借西装都有 ，OK， 即系佢舍得装扮嘅、 嗯， 变咗譬如话可能有阵时啲制作费嘅问题，譬如嗰个剧目可能会话。林叔，听日开工，但要做有钱佬、哦。 嗯。 听日嗰场戏可能系一个舞会、哦。 嗯。 要着礼服、哦嗯，你有冇啊？咁如果你有嘅，人哋就唔使帮你张罗啦嘛。 冇错。 咁佢呢样嘢咧，就即系佢舍得投资喺服装度咧，呢样嘢都对佢又唔多唔少都有啲帮助。所以佢亦都立好多有钱佬嘅角色。 系啦。嗱咁啊，都讲翻你咯。咁当你正式即系踏入即系呢个电视嘅工作啦，曾经有个报道咧，系你同啲朋友分享嘅，大家都有一个好美丽嘅理想啊！即系咪我哋做十年就走啦？即系点样计过？例如你就算系十八岁或者二十岁， 其实系咁嘅， 系 其实就系话我就好实际嘅， 嗯， 我唔会一定一个好大嘅目标， 嗯。 我会定一啲细细地嘅目标， 可以 做到呢度先啦，然后再下一步啦、 嗯， 再慢慢向前啦。咁、 嗯、 但系其实我嗰番说话嘅意思就系话咧，当自己已经个资历喺电视台超过咗十年之后咧，我哋就会觉得如果样嘢都顺利嘅话咧，喺嗰、那个即系个电视台根本就系一个少林寺一样，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地方嚟嘅。 冇错， 我哋就觉得咧。八至十年咧，你离开系最理想啦。呢、 嗯、 个其实系一种理想， 是理想 即系自己咧。当时我仲喺度啊嘛，而且根本我哋系即系当一种检讨，就系话点解会八年至十年最理想咧、 嗯？ 第一，你可以学嘅嘢都学到好多啦。 嗯，冇错。 但系咧，因为电视台啲人即系入行啲演员，男女演员都好咧，唔、 嗯、 会大年纪嘅，唔会廿七八岁至入行嘅。 嗯 嗯。即系佢。通常都系十八九就入行噶啦，咁你浸得十年八年咧，其实你都 仲未到 三 十岁， 都未到三十岁， 冇错， 即系你出去电影圈发展又好，或者你话我直情，譬如话我叻到咧，我喺出边红再红啲，我就自己做埋投资人，做埋老板，做埋发行，即系总之你点都好啦，你离开嗰个温室出去厂嗰阵时候，你都仲系未够三十岁啊，或者顶晒笼系三十出头啊，即系仲有好长时间俾你可以喺出边奋斗啊嘛。咁、 嗯、 嗰、那个系理想嚟嘅啫， 但 系真正做得到嘅就系得嗰十个八个啦， 就 而家最红嗰十个八个啦，而家都仲系佢哋， 都系 最系啊，真系叻。 但系咧就系、是、阿英君你咧就。好最新演出噶，否则嘅话咧，你唔会喺你个仕途里面咧，我又唔觉得你会话砰砰声扶摇直上啊！你都系要即系十阶而上，你亦都有好多逐步去嘅。其实系乜嘢嘅动力系令到你坚持你嘅演员嘅工作岗位咧？ 其实咧就好老实讲咧、 嗯， 其实就系因为都基本上冇乜后退嘅地方 啊，冇乜后路啦， 冇啊，冇乜后路啊。你如果唔做嗰行咧，你又要喺出面从头开始咧，可能个难度咧仲大。咁、既然系咁咧，我不如、我做好啲而家手头上现有嘅嘢算啦、 嗯。 即系我系一个好实际嘅人啊嘛。我唔会谂话喂，我如果唔得，我出去咧，我喺边行业由头做起，或者有人想识啊点？嗰、那个系未知数啊嘛。 哦。 但系已知嘅就系话，我而家 因为譬如我喺电视台做咗八九年，但我觉得嗰个成绩唔理想嘅，但我知道我点样去改善呢就会好啲嘛。 嗯嗯嗯， 因为其实已经好熟嗰个环境啦嘛，嗰、 嗯、 个成个系统都好熟啦。 系， 譬如有阵时好简单，我知道我争啲，有啲系纯粹系运气嚟嘅，咁嗰啲就冇得强求啦。 嗯、 但有啲唔系运气嘅，就系话我咪喺嗰度改善咯。 嗯， 咁你改善咗，人哋实睇到噶嘛，咁你就会又会机会又多翻啲嘛。嗯、即系其实我一个好实际，即系从实际出发啫。与其哇，如果我浸咗十五年，然后我出去从事一项全新嘅行业。个年纪又唔算细啦，嗰阵时可能都三到万啦，或者咩，咁何必啫？咁我不如专心喺度，有得做就做住先，即系睇下点样可以再好啲。即系我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啫，其实。 嗱，依家咧就我同你倾到呢度先，咁但系翻嚟咧，我都会同阿英君兄咧讲下咧，即系佢除咗工作以外咧，佢点睇佢自己做人嘅角色，同埋系佢个仕途系点样？翻嚟我哋再倾偈。 为个口揾两餐饭，已经一世多牵挂。做到做，天天晚追逐，为望有时送饭茶。未怕苦，四搏变化，我肯一切牺牲下。进去歌，始终会舒服，成日共挨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上昼大约十点完成在鸭脷洲海怡半岛第十座受限区域的执法行动，共检查大约26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未发现有人未进行强制检测。政府說希望沒有應門的20多戶居民在看到政府張貼的告示後盡快聯絡政府進行檢查，朝早陸續有居民外出。有學生說今天要應考非文憑試的考試，昨日提早落樓做檢測，等候大約10分鐘，在凌晨大約3點知道結果，並沒有影響自己應考，本身亦已經準備好考試，並沒有影響應考心情。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說，最新一宗在社區找到的菲律賓外佣感染變種病毒個案，有機會是在西營盤華美達海景酒店接受隔離時感染。對於有個案在21日檢疫期完結後才發現，他認為有多個可能，包括病毒潛伏期較長，或者確診者在上機前剛好感染，亦不排除可能是在隔離期間透過空氣傳播感染。他建議在完成隔離後再做檢測包底，但認為無需延長21日的檢疫期。孔凡毅說要防止變種病毒流入社區，最重要是做好邊防把關，特別是航班熔斷機制，避免有大規模疫情爆發的國家人士抵港，推遲變種病毒在社區出現的時間，讓市民有更多時間接種疫苗，達到群體免疫，令變種病毒即使在香港出現亦不會傳播開去。屯門一間護老院，一名男子懷疑遇襲後受傷送院不治，警方拘捕一名男子，將案件列作謀殺案處理。昨晚九點多，警方接報指屯門青翠徑一間護老院，一名男子受傷暈倒，他送院搶救，其後不治。警方初步調查，懷疑這名男子之前曾經遇襲，正調查案件。 當局預計巴里附近海域失蹤的印尼潛艇內氧氣即將用盡，潛艇仍然失蹤，但大致確定潛艇可能所在區域，搜救範圍縮小，當局加緊搜救。澳洲派出船隻配備聲納探測，預料有助加大深海搜查的力度。较早前，美国、澳洲、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应印尼要求派遣船只或飞机参与搜救。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强调，确保潜艇上53名船员的安全是首要任务。潜艇自过去的星期三失踪，海军指潜艇可承受500米深的水压，但巴里海最深可达1500米以上，又说正调查潜艇是否在航程中失去动力，导致不能执行紧急程序，最终下沉至难以承受的深度。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蓝田方向近丽业街嘅快线咧有架坏车阻路噶，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蓝田近丽业街快线有坏车，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流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赤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挤塞，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是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岸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和大埔林村加道里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宇多田光、艾美欧爱妙、米津玄师、Lisa、玉置浩二。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o。 最后阶段全力冲刺，今个星期请嚟补习导师 Andrew Low 同大家温经济。 明就已经明咗噶啦，但系个问题系边个个答案系去到满分呢？一条同学8分咧，6分个都明噶啦。跌咗个 grade 多数都系咩？就系错啲系好简单嘅嘢，睇错嘢啊，或者系写得唔好啊。譬如 price 嘅，佢唔系写 price level 嘅，我咁对价格啫。咁其实个意思上面系有分别嘅，佢就扣咗分咁样。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杜婷、吴宝成主持《奋发时刻 CSE》。 啊！又到礼拜六，好闷啊！ 以后每到礼拜六夜晚都有好节目， 8点半的精彩由日常扩展到周末，港台电视31周末8点半，有我梁荣忠 同埋我梁嘉琪 介绍本地文化艺术最 hit 资讯， 等你轻松又愉快咁度过每个周末夜。今晚8点半， 港台电视31周末8点半。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骆应军，而家你哋听紧嘅系安哥同学会。 多谢晒啊，应军兄，好开心今日见到你咧。有一样嘢咧，就好想即系从你口中讲，你绝对有经验啦。你个圈里面咧就四十几年啦。咁其实即系我觉得今日见到你咧，你系除咗头发有少少白啦，但系你个风度啦，你个风采，你个眼凌厉嘅眼神啦，完全冇改变。而且我觉得你随和咗。咁其实喺人生嗰个角色同埋喺你工作上面嘅角色咧，你有啲咩体会 嘅？因为谂翻当年我认识嗰阵时，即系真系嗰阵时仲系 点讲壮 年时期。咁而家咧，即系经过咗几十年咧，咁而家自己都觉得咧， 系 即系充分成熟啦。咁变咗咧，做人嗰方面咧，即系譬如话啲灵觉啊。就算我嗰阵时都唔系多灵觉噶啦，因为你灵觉多咧就死快啲嘅啫。 系啊，冇错冇错， 即系喺呢个行业， 系 当年都唔系多灵觉，但系而家咧我系学识多咗啲，就系话同啲新世代嘅咧，即系同啲后生嗰啲，有啲就争咗几廿年噶嘛。 系， 即系自己学识咗，系你讲得冇错噶，系我觉得我系包容咗好多嘅。 系噶， 嗱，可能我四十岁嘅时候咧，我睇见啲廿几岁嗰啲咧，就会觉得。都唔系我哋个年代，我哋嗰阵时唔会咁做，唔会咁做，唔会咁做，我哋会点点点点嘅。但反而到我而家呢个年纪咧，如果廿几岁嗰啲做出嚟嘅嘢，即系佢平时嗰啲所作所为各样嘢，或者佢嘅爱好啊，佢哋咩，我觉得冇问题。 OK， 因为除咗话系我会系包容咗之外咧，我最主要就要谂翻我廿几岁嗰阵时咧，嗰啲前辈啊，嗰啲咩睇我都一样唔顺眼噶嘛。其实一样道理啫，同埋每一个年代各方面嘅嘢都唔同咗咧，你唔可能要求同埋咁样个社会冇进步、如果你仲要求啊，我哋当年系咁噶，唔该啦， 即系 人哋 几难听 入去啊， 人 即系就算人哋尊重你系前辈，但如果你下下咁老气横秋，下下咁教训人咧，人哋。啊！如果人哋识做啲嘅，就表面就 啊前辈啊前辈， 但系如果唔识做，人哋直情驳你嘴啦， 系啦， 唔系话因为惊人哋驳嘴，而系真系话系有阵时系要包容下新一代啊嗰啲嘅，你唔可能话因为你年纪大食盐多过食米就一定叻过好多，唔一定噶嘛， 唔一定， 绝对唔系一定噶嘛。 就你系绝对有呢个资格啦，因为你嘅演出经验啦，台前幕后你都有啦。嗱，依家喺呢一个 moment， 如果我想即系叫你睇翻一两个你印象好深嘅角色，咁你会讲边两个角色或者边几个角色咧？ 嗱，第一个角色咧就系嗰阵时。我是廿几岁啫，入咗行都是两三年，就是即系顺便就要多谢嗰个监制， 那个监制就是 李添盛先生， 佢 就开一套戏叫做《富贵荣华》， 当 年其实系好收得嘅，咁佢就提拔我做一个戏入边嗰个反派嗰个雷力图，即、就、系、是、一个唱片公司嘅经理人，咁当时嗰个戏《富贵荣华》咧，其实系影射许氏兄弟嘅。即系许冠杰啊、许冠英啊、许冠文啊、许冠武啊兄弟嘅，咁嗰个角色咧，佢俾咗我之后咧，系点样咧？系因为一个其实一个好温情嘅戏，但系我系戏入边嗰个反派咧，好吓人憎嘅咧，咁啊突出咗嗰、那个我自己啊，咁之后咧喺即系差唔多可以讲话，由嗰个戏开始咧，我就喺电视台不停咁做反派。做到直情系套套都系自己都觉得有啲厌，咁跟住第二个 角色 系就系92年嗰个一号皇庭啦，咁又要好多谢嗰个监制邓特希，因为佢当时真系 真係排除萬難嘅，因為佢當時譬如揾我做嗰個角色啦，就係、是、做一個好昂直嘅警察啦。咁佢另外揾嗰班男主角啊，歐陽震華啊、陶大宇嗰啲咧，當其時都未係一線噶嘛。 咁佢哋都好， 即係所以我哋好好多謝阿鄧特希先生咧、嗯，當時係俾一個機會我哋嘅，因為譬如話我好了解嗰個電視台嘅運作嘅、 嗯， 即係你係一個製作人咧，你話我要開一個戲，即係你要 sell 橋，你要對佢嘅上司要負責噶嘛，佢要對佢哋負責，嗯、你要同人傾古仔啊、傾嘢嘅時候，譬如你話。我用骆应军做呢个警察角色，你会承受好大压力噶，因为啲高层会问骆应军做开反派，你使乜要揾佢做呢个正派啫？呢、這个咁嘅警察角色，有可能有十个人都做到， 对， 点解你会咁？点解你要用佢咧？你即系好似唔 make sense 喎， 因为 所以佢肯。即知最後我哋係做到啦，係咪？即係你話當其時佢冇同我哋信過，但我估咧佢面臨嘅壓力係好大好大嘅，即係等於你要用啊邊個做男主角，上台又會話佢第一未得，佢都未做過男主角。 嗯、 第二就係點解唔用啊邊個啫？邊個當起？ 咁但係如果一個有眼光嘅監製，我用眼光呢兩個字啦，佢會睇到一啲演員佢內裏嘅潛質，而係可以帶到出嚟咧。嗱，呢啲咪叫做眼光咯。 所以唔係話就係、是、即係電視台幾十年嚟咧，耐、 嗯、 不耐就會有啲收視神話、收視奇蹟啊， 嗯嗯嗯、 或者咩咧？咁有陣時都係靠個別監製嘅眼光咯。 好緊要， 係咯， 個團隊亦都好緊要啦。 所以唔係，但係當其時嘅電視台嘅高層咧、 嗯， 我諗佢亦都個自由度大啲嘅。 同埋會接納意見啦。 係啊，因為如果唔係，都冇我頭先講呢個 casting 嘅出現啦、 嗯嗯， 可能已經面目全非啦。 已經唔係你 或者 另 外一個係係唔知 啊。咁可能個信息大家都唔知。 係啊， 咁但係起碼成就到一個人就係你啦。 嗯，咁因為我講翻喺電視台三十幾年咧，其實就同個個都關係幾好咯。 嗯。 但係呢兩位監製頭先講阿李添盛先生同埋鄧特希先生咧、嗯，就的而且確呢兩次嘅機會咧，都係因為講翻《幽王庭》出咗街之後咧， 嗯， 我突然之間唔使做反派咯，仲要做正派咯，即係就係話之前傅國榮話之後做咗十年反派。到然後到一號皇庭之後又唔使做啦，咁又冇話好與唔好嘅、 嗯， 即係喺我即係好老實，嗯、即係同你講就話之前做反派覺得做到悶到暈，悶到嘔，但係咧當你做得正派多，正派冇咁突出啊嘛， 係喎、 哦，你又會覺得啊邊個依家依套戲俾我做咪好咯，我尾晚都啱做啦。就又突出又成，但又偏偏冇嗰啲機會咯。咁所以咧，人生啲嘢就係咁得意噶啦。 演員咧、啊、會唔會係一個我美化啲個句子啦嚇、啊？即係演員會唔會有好多時係好善良嘅貪心啦？即係佢又想又做做下皇帝啦，又想做下乞衣啦，陣間又想做下一個精神病患者啦，或者又做一啲即係電腦工程師，即係佢哋。自己裏面咧有一個細嘅世界嘅心裏面，即係真係好想角色都想涉獵咧。 我又唔可以代表其他嘅。 咁你自己啦。 但我自己嚟講咧，是 啊 是 啊、 就係、是、不過你其實你因為你都曾經喺呢個行業嘛，其實你都雖不中亦不遠嘅。其實個個人不過有陣時佢唔會同你講話，其實我想做咩？佢驚俾你笑嘛。 哦、 你都仲未有耐， 你 咁快就話， 又 咁快又話想做乜啊？做咩啊？咁但係可能佢同佢同輩嗰啲啊，佢啲老友啊，佢就會將自己嗰個夢想講出嚟啊嘛。咁、 嗯、 反正呢個都係一個追夢嘅行業啊嘛，一定有噶啦。即、就、係、是、你做開呢啲，你又想試下一啲即係挑戰唔同嘅難度啊，各樣嘢啊。其实是很正常的，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的就 不要做这行了。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安哥同学会。 各位同学上堂了，安哥同学会，陈同安。 在你的工作的历程里面，其实你作为一个这么资深的演员，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当你剧本到了手， 你係有啲乜嘢步驟，即係講你個人啦嚇，有啲咩 preparation？ 因為你係一個好穩陣、好中意做足功課嘅人。 我自己係點咧？我以前就開簿仔啦，即係為一個戲就開本新嘅簿。 哦， 咁就將劇本即係我哋譬如話，我哋有一本書叫《天書》，其實嗰個唔係所謂天書，其實嗰個就係嗰個專登係為呢套戲嘅入面所有嘅角色人物性格咁樣嘅一本簡要嘅一本小冊啦。咁我哋就會譬如話，我會自己開個簿仔，譬如我個角色個名字啊、個背景啊咁樣列咗喺度啦。咁跟住第一場第一集有幾多場戲？咁每場戲嘅地點啊、時間啊，即係譬如係喺香港電台，咁就會寫埋係日頭即係夜晚啊， 哦、 有咩？咁然後咧就嗰場嘅大約係講啲咩嘢嘅？ 有啲撮要嘅嘢，你 即係撮要嚟嘅啫。 撮要嚟嘅啫。 咁其實呢個咧就係有好多人又唔使做嘅，因為其實多餘咗嘅啫，可以話有道好就係話我帶住呢本嘢咧，就算突然之間咧，譬如話亦都真係試過發生過。本来就好少发生嘅就係话今日本来拍一至五嘅啫，但突然间因为即係嗰今日嘅程序出咗啲嘢，咁个导演就话七都係我拍过，我今日想不如我而家咁嘅情我抽第七集出嚟。 嚼埋佢啦。 咁有啲人就会话我冇剧本喺度喎。但係呢我就算冇剧本我都唔拍啦，因为我都即刻揭我个簿仔第七集第四场。咁我都知道内容啦。咁但係其实头先讲嗰啲喺一班資深醫院嚟講，全部都唔係問題，就算冇啊，都一樣做到嘅。 係係。 不過即係以我嘅性格嚟講，有就好似踏實啲咯，即係好似好啲咯。 即係安全啲嗱。其實咧，你呢個過程咧，其實咧就係英文叫做一個 mind mapping 啊，即係你個路線圖，你做咗一次功課，即係好似依家我寫咗你嗰啲都係 points 嚟嘅啫嘛。但係我做一次之後咧，你個記憶力咧就多好多，亦都係可以幫到自己。因为未必是我哋唔好咁，但系帮到别人先啦。起码你自己嘅工作岗位你做得好嘛。 但系其实除咗话嗰个撮要之外咧，其实系有一样嘢最重要嘅就系话咧，嗰啲系以前啲前辈教落嘅。佢你一个角色佢一定会即系、就是、略会俾个背景俾你。 系 。即系你譬如你话你系一个成功生意人，咁你点样成功啊？咁原來你個背景就係你走私發達嘅，咁佢會俾個簡單背景。咁但係有陣時咧，可能呢個背景個演員如果要求高咧，就覺得唔夠嘅。咁佢就會自己加啲嘢啦。佢就會話呢條友喺走私期間咧，其實初佢又經歷過好多，基本上差啲冇命啊，或者差啲俾警察拉到啊，即係各樣嘢，所以令到佢性格咧。某方面要有啲咩轉變咩嘢，嗰啲我哋就叫佢即係豐富咗佢嗰個佢嗰個背景啦。嗰啲係你憑你嘅想像加上去，到你第日開工嗰陣時咧，譬如有一場戲，譬如係可以顯露你嘅性格嘅，咁點點點，咁因為你加多咗咁多豐富嘅細節啊嘛，咁你到時個想像力咪好好多，即係你個現場嗰個發揮咧，即係你拍嗰陣時嗰個發揮咧，就會豐富好多啦，就唔會話淨係。诶，呢条平时好暴躁嘅，原来唔系、哦，原来呢个情形咧，因为细个嗰阵时咧，佢食饭，可能发生过一件好事，佢好细嗰阵时，屋企好穷，咁变咗原来咧，佢平时好中意发脾气，但系食饭嗰阵时，佢点样发脾气都好咧，佢就唔会喺食饭时候发脾气，佢亦都唔会掟筷子，唔会掟碗嘅，因为佢细个有一件事令到佢一定唔会做呢啲嘢，即系你加咗呢啲细节咧，观众唔会知噶，但系咧。你自己做嗰陣時就會有信心好多，同埋咧積下積下咁樣累積咧，成個出嚟嗰啲角色咧就會好睇啲。 嗱，你諗下依家咧就同阿 Jackie 一齊傾緊偈嘅咧，就係即係我一位好尊重嘅前輩啦，亦都係即係我好欣賞嘅演技嘅，就係阿李應君先生啦。咁佢正話就算咁樣，我哋閒聊之中咧一個幾句説話咧，佢可以。將嗰啲角色咧係活靈活現啦，嗱，正話就係講你個人嘅修為啦，個人嘅 preparations 啦，好啦，嗱，不多不少咧，你一定會遇到一啲正話講嘅新進嘅演員啦。如果遇到一啲新進嘅導演，嗱，以下呢個係我講嘅，即係佢其實去到現場，佢都唔知道自己想點嘅時候啊，咁你會點樣咧？真嘅、哦，即係我真係， 因為現場就要睇好多， 係啦，係啦， 好多。因为去到现场咧，好多嘢都系突发啊嘛。 系。 但系咧，譬如话，我哋先讲， 如果是新的演员先啦，咁、嗱，我又是咁样去计啦。呢、這个男仔咧系公司睇好嘅，会力捧嘅，咁我咁佢哋咧喺筹备呢个戏嗰阵时咧，佢已经决定咗用呢个男仔咧，佢就会谂佢身边啲人啦。咁我要睇下，我系做佢上司啊，做佢老豆，即系佢揾得我做佢上司，或者揾得我哋做佢老豆咧。其实就想我哋帮下佢啊嘛，咁我哋嘅职责第一件事咧就系话，我要即系讲得俗啲就要衬得佢靓靓仔仔，咁变咗咧，我哋就唔理自己嗰边噶啦，我哋其实就系主力咧，就系话喺现场咧协助佢，譬如话佢协场啊，或者佢。呢段有啲紧张啊咩、我哋尽量咧就要唔可以俾嗰啲事情发生，要等佢即好似喺屋企嘅感觉咁样，即系等佢好舒服咁去演嗰啲戏。咁同埋我就会问啦，譬如有时可能导演咧就唔系咁谂噶，导演就会喂咁样唔得，点点点，你哥，咁我哋就会同嗰个演员咧就会话唔紧要嘅，放松啲去做，如果你觉得。即是导演而家讲嗰种你觉得咁样去演呢你唔舒服呢我哋再諗我或者帮你同导演讲下。即是我哋即是 好好、啊、 因为其实就係想件事好咋嘛。 好好啊你唔单止係即係。 但又要顾下导演嘅感受。 係啦。 个导演就会觉得喂我点可以入到去乱做啊。即 係 个导演会咁諗喎。佢唔係我想要嗰啲嘢嘛。咁、又要折衷咯、 啊、 又要磨合咯。 咁其实你有个角色你唔单止做好你真係辈分好紧要下。但呢个辈分呢未必人人尊重啦，但係阿乐生你好多人尊重你啦。即係变咗你好有分量地去讲一啲建设性嘅嘢係交俾导演同埋演员呢係有人听㗎。 未必㗎，不过呢就算 唔听 咁，但係即係始终呢即係即系我哋嘅立场都要咁做噶嘛，佢、未必听你噶，因为有阵时每一个岗位嘅工作人员做得呢行，佢其实都有自己嘅谂法。 冇错，冇错，冇错。 有阵时都会企得好硬噶嘛。 嗯，冇错。 咁亦都试过，其实嗰场戏两个人系二半子嘅。 嗯。 跟住佢下一句又话：我又讲唔到啊！即系咁点啊？咁你咪又要氹佢，因为点解咧？如果咁落去咧，就唔使拍噶呢场戏。 系、啊。 得二半子，佢句句都话唔讲，即系觉得写得唔好啊，句句都即系点讲啊，咁即系都唔应该讲呢啲嘢嘅，咁即系话你唯有同佢讲，咁不如你谂下点样修改下啦。譬如咁讲，你觉得唔通唔咩嘢，咁我哋大家自己谂办法咯，或者叫导演嗱，我哋唔好拍住。我哋用十零分钟搞通咗呢场戏先啦，因为如果唔系盏搞，如果大家都企硬咧。呢場戲不如唔好拍啦， 你唔單止係即係一個好好嘅演員啊，演技即係無可置疑係咁好啦，咁入屋啦，而且你喺個現場裡面咧，你有一個魄力啊。 唔係，其實咧，呢個係好常有嘅現象嚟嘅，即係唔係淨係發生喺我身上嘅，因為呢啲情咧，每日開工都會有呢啲情出現嘅。咁有陣時咧，就又要睇下咩環境啦。嗱，譬如嗰、那个，即系头先我讲嗰个咧，因为其实系女主角嚟嘅。喂，女主角你就要唔可以 ban 得佢咁犀利噶嘛？佢话唔讲，你就氹下佢咯，睇下佢用咩方法讲得舒服啲咯。但系如果佢呢个角色，即系可能唔系好重要嘅，系一个唔系好重要嘅角色，佢突然间觉得唔妥嘅，咁可能咧就唔轮到佢讲噶啦。佢唯有自己唔得，你都要讲噶啦。边个就得你咁多？即系其实都系睇地位， 冇错， 睇喺个戏入边， 即系个地位。 所以头先讲嗰样嘢咧， 所以我就叫你做前辈咯。 每日都发生紧嘅。 系啊，嗱，前辈啊，嗱，其实一个钟咧系唔够讲我哋嘅嘢。不过我哋今日咧，系我哋系再重聚，我哋再去即系温暖一下。嗱，节目完之前咧，我代表我哋所有嘅台前幕后啦，祝福你身体健康先。 多谢多谢。 因为你早排咧系有即系健康做过一个肾嘅。 嗰、那个系肾结石啫。 肾结石。 系、那、啦、 個。今日我话俾所有嘅听众听，依家坐喺我隔篱嘅咧，英军哥哥系精灵到不得了。你哋大家放心，佢唔系退休噶吓，佢仍然会同我哋拍好多戏噶。系好希望你真系 多啲作品，得唔得？ 多謝多 謝。剩翻少少時間，好想由你講一啲鼓勵嘅説話俾聽緊香港電台嘅聽眾啦，香港嘅市民啦，聽緊安哥同學會嘅聽眾，即係由你去作一啲分享，好唔好啊？ 我就覺得無論即係喺你處身嘅環境係點樣唔順利都好，我只能夠講一句，你一定要堅持嘅，因為如果你唔堅持落去咧，就咩都冇。你堅持落去咧，可能就會今日而家係好似睇落去係乜嘢機會都冇，但可能幾個鐘頭之後或者聽朝又會有啲曙光出現都未定。所以大家一齊加油啦！啊！I was feeling kind of seasick. The crowd called out for more. The room was humming harder as the ceiling flew away. When we callFirst, just go sleep.